好啦，咁啊，今日咧仍然系讲如是我闻。今日咧，我会同大家讲及一啲好有趣嘅学问。呢个学问嚟嘅喎，咁咧我翻查字典咧 ，occultism 呢个咁样嘅解释咧，就叫神秘学，系一种学问嚟嘅。有西方咧好多本书介紹神秘學，而咧台灣亦譯咗好多有關神秘學嘅書籍。咁人家講神秘學係咪真好神秘咧？完全唔神秘。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經常咧都見到、都聽聞到、接觸到呢啲神秘學嘅範圍裏邊嘅東西，例如我哋話睇屋或者租緊屋住緊屋，就話要睇風水咯。嗱，睇風水咧就係神秘學嘅一種。咁又話咧新張開鋪咧係要拜地主咯，要拜四角咯。咁呢啲咧都係神秘學。咁你話呢啲係民間宗教啫喎？如果係其他宗教咧，譬如話西方興嘅耶教咧，佢一樣咧有所謂清潔過呢個地方，清潔過呢地方其實咧係一種神秘力量嚟嘅，所以亦稱為神秘學。嗱，日常生活裏面咧，更加多嘅咧就係我哋話算命啊、手相啊，或者預言啊，咁呢啲嗱呢啲種種，無論係東方西方嘅講法，或者佢哋嘅學説，佢哋嘅經驗都係神秘學嚟嘅。咁啊，當然咧喺呢個科學上咧，他们清等等而以上等等都为之pseudo science 假的形似的科学，实际不是科学来的。那么这些等等呢都是神秘学的范围里头的一种，尤其间说兴塔罗牌呢，以前呢就興八字嘅批命啦，甚至乎咧紫平術數啦，或者咧揭三世書咧，呢啲等等咧都係神秘學嚟嘅，亦係民間宗教裏邊嘅一種咧特色，佢哋嘅做法。咁日常生活裏邊咧，真係太多太多，我哋咧几咁科学嘅人，或者咧几咁相信哲学道理嘅人，都认为咧都会认为呢个世界上咧真系有一啲嘢咧系冇法子用正常嘅逻辑推理系可以解决到问题嘅，系得到个答案嘅。咁佢哋咧都會應用咧一啲咧神秘學嘅知識或者神秘學嘅習慣嚟到去咧俾到一啲答案。呢啲咧喺現在社會嚟講咧係好通常見慣嘅，司空見慣嘅。咁好多人咧就即刻可以解釋，佢話科學唔係代表一切，唔能夠咧解決一切嘅問題。好多時咧，反而非科學嘅神秘學咧，仲可能咧解決到某啲問題添。咁我哋當然唔能夠完全相信啦，因為喺我嚟講，有一個理性嘅人， 一個理性掌握的思考的人。所以呢，神秘學亦是一個呢研究的，值得研究的科學，而不是一個呢迷信的對象。好啦，咁而解咗上高舉咗例，究竟神秘學咩嘢？神秘學咧喺字典上咧就係講及一啲不能夠用現代科學我哋所知嘅科學嘅理由或者邏輯，可以推理到出嚟嘅答案嘅一種學問，係學問嚟嘅。好多人呢去研究，譬如佢嘅範圍廣闊到，譬如話我哋中國人講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即係讀書，頭嗰四樣嘢呢都係神秘學嘅範圍。讀書求知識、求明理、求做人嘅哲學、求思考的方式，这个呢就是很实际上人用的智慧。但是呢往往譬如宋真宗的所讲，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呢并非一定是从考到功名这么理性的考试得来的。好有可能咧，係都要撞啲彩嘅。一到撞彩咧，就不能夠解釋噶啦。譬如歷代咧嘅試卷，最後咧翻去都要俾皇帝批閱。咁皇帝咧，好有可能睇個試卷嘅時候睇啲字靚唔靚，啲字靚咧，咁啊就佢中意，佢未必中意嗰個文章，但佢中意字靓，咁啊就会俾咗个最高荣誉，譬如系考到个状元俾佢。亦有因为个名，譬如啊，清代有位状元刘春霖，因为嗰年旱灾，咁啊所以咧有春霖，春天嘅雨水灌溉咗大地，帮咗大地，咁呢个意头好，啊。於是亦選為狀元，咁所以呢有陣時咧要靠撞彩咧，或者有陣時要靠運氣咧，呢啲咧並不能夠完全係從讀書或者係理性嘅方面咧得到，真係比較奇怪。嗱，講完呢個日常生活嘅所謂 occultism。神秘學之後呢，咁我哋講講神秘學嘅起源係乜嘢，佢起源喺邊度呢？咁有好多人呢就講從西方同東方都有神秘學。喺譬如講西方嘅神秘學，最遠嘅源流呢係喺埃及，古埃及，唔係而家埃及，古埃及喺嗰度呢已經係佢有源頭出現嘅啦。神秘學咧嘅歷史，所謂歷史嘅括住噶嘅講法，就係咧當時啊，亞特蘭大人。上次我哋都講過亞特蘭大咧，一個陸沉咗嘅大陸喺大西洋。呢啲人咧喺陸沉之前咧，就分別咧走咗去兩岸。一個咧就去咗埃及，成立咗古埃及嘅王國；另一種咧就走咗南美洲，成為咗瑪雅文化。好啦，呢兩種咁樣嘅文化咧，喺古代咧都係有神秘學嘅記載嘅。嗱，2012年嘅世界末日，好多人都推算啊，话系玛雅文化推算呢个世界到咗最后末日嗰日嚟噶啦。结果咧，我哋平安度过啦。 古埃及咧更加咧多，譬如佢哋要做一啲木乃伊，使啲國王咧嘅軀體咧能夠保留。佢哋嘅意思咧，後邊就假定咗靈魂係會將來復生嘅，佢哋有靈魂嘅。咁啊，最後咧就復生嘅時候咧，就軀體咧係可以咧永生。咁啊，呢個咧係其中一種佢嘅神秘學。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動唔掂咁多嘅，真係太多。咁其次咧就係、是、古嘅希伯來，古嘅希伯來咧，佢由亞伯拉罕佢哋嘅祖先咧，由 Ur 呢個城咧，一路遷至去巴勒斯坦，現在嘅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國家嘅所在，跟住海邊係走一個咧所謂彎路。呢、這個彎路咧其實係一個新月形斜一個大彎咁樣去到。點解咧？因為咧佢要找一個咧有海路出口，同埋咧生活物產豐富嘅地方，安頓咗咧呢個人民嘅生活同埋佢哋嘅工作環境。咁啊，中間咧就喺過途之中咧，個路途之中咧就吸收咗好多其他沿途嘅民族嘅文化同埋佢哋嘅傳說，以及咧佢哋好多神話。咁咧，大家喺舊約聖經裏面咧睇到嘅好多事例咧，喺月呢、這個金新月嘅路程上高，獲得其他民族宗教嘅滋養咧，亦甚多。甚至乎咧，我哋可以講咧，早於舊約聖經成書嘅五百至一千年前咧。的羅亞方舟在現在發掘出來的圖片當中呢都有記載，即是說呢羅亞方舟這個傳說呢亦不是舊約聖經那麼簡單敘述 他見到的古希臘古這個希伯來人的，而是呢他是抄錄字呢其他阿基德文化。而家咧喺英國圖書館咧，一棟棟書咧，真係咧多如星上咁多，恆河沙數。不過香港咧就少人去研究，少人去閱讀咁解。咁但係咧呢、這個古嘅希伯來呢、這個所謂卡拉馬嘅神秘學咧，自然亦係佢有佢嘅源頭。其次咧，第三類咧就係、是、古又係古啊，古希臘同埋羅馬嘅神話故事。咁亦有人講咧，古希臘神話嘅故事咧，好多咧根源於亞歷蘭大裏邊嘅大陸好多國家裏邊嘅國王、公主、皇后的故事。咁呢個咧，暫時咧係未曾有確實嘅證據。近年咧，人哋至開始咧有所謂海底嘅發掘，將咧海底嘅好多古蹟咧，尤其大西洋海底大陸嘅古蹟咧，慢慢翻出嚟。將來終於有日咧，是可以證實到亞特蘭大這個陸沉了的大陸真是存在過的。我們最早呢在詩歌裡古的詩歌裡呢曾經見過講過亞特蘭大，亦最重要在柏拉圖希臘的古哲學家蘇格拉底的徒弟的文章裡面呢亦敘述過這個亞特蘭大的 事蹟。咁西方人呢亦好多人相信，真係之前呢試過有一個大陸喺大西洋嘅中間，四面環海，但係係一個高度文化嘅地方。嗱，唔止喎，仲有咧，有人推算過咧，喺呢個世界上咧，其實咧已經試過好多劫噶啦。個劫就係一個文明嘅起源或者文明嘅陨落。喺一二期嘅文明嘅陨落，一二期嘅劫裏邊咧，我哋會睇到。人類咧係當時係冇乜文化，佢哋所穿嘅、所食嘅咧，或者佢哋所用嘅用具咧，都係比較原始嘅。直至到三四期咧，然後咧佢哋至有一個高度嘅文化嘅表現，而呢個高度文化咧，亦引致到咧慢慢使到人類咧變成。物質的奴隸，他們成為呢享樂的物質主義，卒之呢受到天譴，他們的居留地呢陸沉，而只有少數的呢是逃離了這個四面環水的大島嶼。除了大西洋的大陸之外咧，喺太平洋咧嘅木，我哋中文叫木啊，呢個樹木嘅木，呢個文化咧，亦係咧好古老嘅，係一個咧曾經喺太平洋咧嘅中間，而家成為好多島嶼嘅。地方發生過，直至到最後來，而家現代嘅文化咧，就係第五代嘅劫嚟噶啦。而家咧係人類一樣係重複緊前幾劫嘅覆轍，非常好鬥、爭權奪利，尤其物質上。越發明得多，越係爭取得多，亦係咧靠搶掠、老劫嚟到去滿足自己嘅要求。喺精神上咧，雖然係好多中西方嘅思想家給予人類好多人生嘅指示，但係我相信。聽從的人、信服的人、遵守的人相當少數。好啦，第四種的來源呢，這個神秘學其實呢都是從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呢裡面傳流出來的。咁你咪話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呢是純粹講道理喎，亦唔係喎。好多他们所崇拜的所谓神迹都是不能够用人的智慧人的理性呢去认识的。那么究竟是一个法术呢还是一个不能够解释的力量呢我呢暂时不能够同大家交代先，我仲要深入嘅研究。好啦，咁呢个系西方嘅神秘学嘅来源，喺中国神秘学嘅来源咧，亦有好多，最少咧有四种。咁第一种咧系佛教，呢个系产源于印度嘅宗教咧。它里面虽然很多是讲人生道理，是一个哲学来的，是一个无神论来的， 但係其中咧，亦有講及到呢、这個神秘嘅力量。譬如佢相信輪迴，輪迴就係一個神秘力量。佢哋相信呢、这個鬼佛教多鬼噶，呢、这個鬼咧又有富貴鬼，有窮鬼，乜都鬼都有噶，喺山林叢林裏邊咧居住嘅。咁呢個咧？鬼怪亦是神秘學的一種。咁第二種咧，就來源於印度。而家印度咧係大部分人咧都改咗唔信佛教啊。佢哋嘅祖先咧，亦有咧係來自婆羅門教嘅。後來經過佛祖改革之後咧，有婆羅門教咧。轉譯為印度教，信三個神，這個呢，我們早幾次呢，都有講述過。咁其中呢，這個譬如話梵天，譬如係我們成日講個比濕奴，或者濕婆，呢三個主要嘅大嘅神靈呢，佢哋呢都在佛教里面呢都被包容了，成为了呢一些佛教的神。在绝作呢里面亦介绍过。提防敲起第三集呢，在七月出版呢，大家呢可以去图书馆或者买本睇睇。他们去到中国之后呢，印度教的大神呢，大的神靈呢，是變成一個什麼樣子。當然呢，這些所謂印度教裏面更多神秘學的種子的了，那這個呢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那其次還有一樣東西呢，就叫做藏傳的佛教，或者而家有人稱呼為之喇嘛教。咁大家都知道咧，喇嘛教最重要嘅一個講法咧，就係叫做神叫做靈童轉世。認為咧靈童咧係佢哋嘅活佛轉世嘅對象嚟嘅。咁究竟？有冇一個轉世嘅靈童呢一種咁樣嘅現象呢？真係人言人説。不過咧，政治上咧，曾經咧喺由清朝至到中華民國，直至到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代嘅政權咧，都對呢、這個西藏活佛嘅轉世。成為靈童都叉隻腳落去咧做管理。咁清朝咧曾經試過金瓶制簽，試過將幾個靈童咧嘅身份寫咗佢嘅名字喺一個簽上高，然後咧就將佢哋由一個漢人嘅大官。不是西藏人啊，漢人大官來到抽籤決定誰個繼承，尤其以黃教這兩位呢，達賴、班禪兩位喇嘛是所謂大活佛，他們呢能夠得到西藏人民信教的教民的普遍支持，所以佢政治力量、宗教力量咧合一，係好大嘅。咁達賴喇嘛咧喺佢逃出咗中共統治之後咧，做咗西藏，逃咗西藏之後咧就去咗印度，喺印度成立咗流亡嘅政府。呢個流亡政府咧，有佢首都，有佢嘅政治嘅官員嘅。咁佢哋咧，雖然喺 俗世度咧都係講好多道理，但仍然咧有好多人相信佢哋係有法力嘅。嗱，有法力其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神秘學。神秘學就不能夠解釋，同科學一樣。科學係能夠解釋，同科學完全一樣，完全相反。科學就能夠用理性解釋，而且做不同的實驗都證明，而這些實驗呢的證明的答案呢所得呢是次次一樣的，即是不會做一次就有一個新答案，每一次都是同樣得回那個答案。那這些事情原來只能夠確定為真，否則呢都不能夠為真。但是神秘學啱啱相反，所謂風水佬呃你十年八年，今個風水佬係咁講，第二個風水佬未必係咁講，今嘅算命先生同你係咁講，下一個算命先生未必同樣嗰個人都會咁講，似一時也，彼一時也，睇嘅時候講出嚟嘅理由太多太多變幻的因素，是靠人的，不是靠那個律的，不是靠禮律的，所以呢相當之呢有趣。那今天呢講到這裡，那下次呢下一集呢我們繼續講到東方的神秘學和神秘學的範疇是怎樣樣界定，怎樣樣做的呢？咁啊，15分鐘嘅節目，大家可以作為消閒，作為學下書本唔教嘅學問或者知識，相當可以消閒同埋有趣嘅。多謝各位收睇。